最坚强，泪擦干挺起脊梁， 情无疆也坦荡，爱重在生命战场，恕我狂勇敢闯，我不是倔强张扬。 天的攻势地宽阔胸膛，你让天聚集了年轻的力量， 选择了荣光，爱需要拼到无双，人心光芒大亮，梦想的路上 勉强， 恕我狂，爱重在生命战场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